多么深刻的解读， 是 多么人性的刻画， 是 是吧？哈，我们挑选这首歌曲 ，David 老师亲自选的啊， 嗯， 亲自选的，为了让大家在新年的时候，在辞旧迎新之际吧， 嗯，是 给大家一些美好的祝福和祝愿。 嗯、 希望你们每一天都能够和内心的阳光在一起作伴。 是啊，让你的生命充满阳光，让你的生命充满力量。 对，最重要的是呢，阳光天天都在那里，你要勇敢地走到阳光下，这样的话、嗯、这光芒啊才会触到你的指尖上，你才能够体会到这种温暖。 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变成太阳。 哎，这很重要。 嗯， 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小太阳。 没错，让别人唱这首歌 You are my sunshine， 对吧？那更有意思、啊 哎、你可以想象有一天呢，这个世界上人们都觉得对方是彼此的太阳，哇，那是多么一个美好的世界。 Yeah， 哎，所以 Best wishes to you all， Best wishes， Happy New Year，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好，在这里呢祝大家新年快乐，过年好， 新年快乐，过年好。 谢谢 David 老师，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2月26号直播再见。 好 ，See you next year。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奥地利共和国简称奥地利，是位于欧洲中部的一个国家，它的人口超过170万，国土面积是8万多平方千米。奥地利不仅以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独特的音乐闻名于世，而且还有无法形容的美丽风景，约 65% 的国土面积被阿尔卑斯山覆盖，这使得一方面这些地区运动人口稀少，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为这个国家最关键的经济要素之一奠定了基石，也就是冬季运动。位于奥地利西南部城市因斯布鲁克曾经举办过2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奥地利，冬季运动属于与家人和朋友一起进行的休闲活动，特别是在西部山区备受喜爱。奥地利可以提供总共7200公里的滑雪道，高山滑雪尤其受人喜爱，滑雪板运动也越来越流行。滑雪在奥地利是群众体育，约有 55% 的人口，相当于大概420万人都滑雪。14到25岁年龄段的人中，经常去滑雪的人甚至达到了 76%。So skiing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ports in Austria and is famous throughout Austrian history. An Austrian citizen with no skiing ambitions cannot be considered a true Austrian. Austrian professional skiers are at the top of world rankings, and Innsbruck was not host for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in both 1964 and 1974 by accident.Many different skiing resorts in the Alps are well known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attract tourists from almost everywhere. Because the Austrian Alps are well inhabited, there was no reason to create new and artificial skiing resorts. Instead, existing towns shifted to skiing tourism.To maintain the local atmosphere enjoyed by all foreigners, the small valleys were adapted very modestly to accommodate modern mass tourism, while still offering high-tech lifts and tracks and accommodation ranging from basic to luxury.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